做高深价值一算，当下匆匆着饭，热的怒加四小路将芳心转乱，东边日出远山，西面雨打三遍，湿了我的衣衫，偷刺来这人间，叫成冷眼女士善见我那一面。半遮半掀，怪那夏雨水寒。